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1集。听完魏无羡的分析，沉默半晌，蓝曦臣低声道，他虽然时常出入云深不知处，但藏书阁底的禁书事我并没有告诉过他。魏无羡道， 蓝宗主，恕我直言，当年射日之争，敛方尊是在岐山温氏的不夜天城里做过卧底的，而且是一位无比成功的卧底。他连温若寒的密室都能找到，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，背下所有的地图和卷宗，将情报默写誊抄一遍传回金鳞台。在他面前，蓝家藏书阁的禁书室，哼，真的不算什么。蓝曦臣把写着那段残谱的纸拿在手里，盯了一阵道， 我想个办法去试一试这段残谱。 蓝忘机道，兄长， 大哥逝世那时，乱葬岗围剿之期已过，魏公子已不在人世。如经试验，这段残谱的确能乱人心智，非杜撰胡编。我…… 魏无羡道，泽无君，以生人事写取，怕是与姑苏蓝氏家训背道而驰。 蓝曦臣道，我以亲身试。 身为姑苏蓝氏的家主，居然说出这种堪称胡闹的话，可见蓝曦臣此刻已心乱如麻。蓝忘机微微提高了声音， 兄长。 蓝曦臣以手支额，像是忍耐着什么一般沉声道， 忘机，我所知的金光瑶和你们所知的金光瑶，还有世人眼中的金光瑶，完全是不同的人。这么多年来，在我眼中，他一直是忍辱负重，心系众生，敬上连下。我从来坚信世人对他的诟病都是出于误解，我所知的才是最真实的。你要我现在立刻相信这个人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他设计杀害了自己的一位义兄，我也在他设计的一环内，我甚至助了他一臂之力。能否容许我更谨慎一些再做出判断？ 蓝曦臣原本是念及聂明觉和金光瑶心怀芥蒂，一心想他们和好如初，这才教金光瑶修习清心选取，拜托他代替自己为聂明觉定心静神。谁知自己的善意却成就了金光瑶的阴毒，这让人如何自处？三人都没有再说话，一直到出了藏书阁，蓝忘机才道， 我去见叔父。 沉默许久的蓝曦臣也道，我带魏公子回去，之后你再过来。蓝曦臣领着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的白石小径上穿行一阵，又回到云深深处那种满龙胆的幽僻小筑之前。站在门前，魏无羡道， 蓝先生知不知道韩光君？ 蓝曦臣道，叔父醒来不久，我让所有人都对他不必多言了。若是让蓝启仁知道了蓝忘机在金鳞台跟他做下的好事，非得刚醒来就又活活气昏过去不可。魏无羡道， 辛苦蓝老前辈了。 蓝曦臣道，叔父的确辛苦。 忽然蓝曦臣道， 魏公子，你知道这座屋子是什么地方吗？ 泽无君为何觉得我会知道？ 这是当年我母亲在云深不知处的居所。 蓝曦臣的母亲也就是蓝忘机的母亲。魏无羡颇觉奇怪，姑苏蓝氏历代家主的居所为寒室，肯定不是这间窝藏在云深不知处角落里的小屋子。莫非蓝忘机的父母也和江风眠于夫人一般性情不投，被迫成婚，因此分地而居？ 家主与家主夫人分居，怎么想也不会有什么愉快的缘由。而且姑苏兰是上一任家主清恒君的夫人，据说体弱气虚，常年养病，不宜见人，旁人原本就知之甚少。众家私底下都猜测，这病是不是难以见光的病，譬如毁容、残疾之类的。因此魏无羡不便多问，保持沉默，只等蓝曦臣自己到来。蓝曦臣道：魏公子，你该知道我父亲常年闭关，不问世事，这么多年来姑苏兰氏几乎都是由我叔父一手打理的。 啊，这个我知。 蓝曦臣垂下手，握着列兵的手没在白袖中，缓缓道：我父亲常年闭关，便是因为我母亲。此处说是居所，不如说是软禁之所。 魏无羡怔然。 泽无君与韩光君的父亲清恒君，当年也曾是一位名动一时的名士，年少成名，风光无两，在弱冠之龄却忽然急流勇退，宣布成婚，且不再过问世事。说是闭关，其实更像退隐。旁人猜测过许多原因，却始终没有一个证实的。蓝曦臣在龙胆花丛边俯下身来，温柔地抚弄着那些娇嫩轻薄的花瓣，说道：我父亲在年少的时候，一次夜猎回城途中，在姑苏城外遇上了我母亲。据说是一见倾心。魏无羡也笑笑道：哈哈，年少多情。蓝曦臣却道：可这女子对他并没有倾心，并且杀死了我父亲的一位恩师。这当真是超乎想象。魏无羡明知追问是很失礼的事，但一想到这是蓝忘机的父母，便觉不能不问。 为什么？ 蓝曦臣道：我不知，但想来无非恩怨是非四个字罢了。魏无羡不便深究，强行按下。 那然后呢？ 然后我父亲得知真相，自然是很痛苦，但再三挣扎，他还是秘密地把这女子带了回来，不顾族中反对，一声不响地和她拜了天地，并对族中所有人说，这是他一生一世的妻子，谁要动他，先过了他这一关。魏无羡睁大了眼睛。蓝曦臣继续道：李成之后，我父亲便找了一座屋子把我母亲关起来，又找了一座屋子把自己也关起，名为闭关，实为思过。魏公子，你能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吗？ 默然片刻，魏无羡道：他既没办法原谅杀死他恩师的凶手，也没办法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死，只好与他成亲，保护他的性命，又强迫自己不去见他。 蓝曦臣道：你觉得这样做对吗？ 我不知。 那你觉得怎样做才对？ 我不知。 我父亲这么做可以说是不顾一切了，族中长辈都十分愤怒，但都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又无可奈何，只得严守秘密，对外暗示姑苏兰氏的家主夫人有隐疾，不宜见人。待到我和忘机出生，立刻把我们抱出来给旁人照料，稍大一点便交给叔父教导。我叔父原本就性情耿直，因我母亲的事导致我父亲自毁一生，更是格外痛恨品行不端者，因此他教会我与忘机也格外尽心，格外严厉，每个月我们只能见到母亲一次，就在这座小筑里。两个年幼的孩子整日面对的只有严厉的叔父，严格的教导，堆积成山的书卷，再累再倦也要把稚嫩的腰杆挺得笔直， 做族中最优秀的子弟，旁人眼中的楷模标杆。常年不得与至亲见面，不能在父亲怀里打滚撒野，也不能抱着母亲依偎撒娇。可分明他们什么也没做错。蓝曦臣继续说道，每次我与忘机去见母亲，她从不抱怨自己被关在这里寸步难行有多苦闷，也不过问我们的功课。她尤其喜欢逗忘机，可是忘机这个人越逗她就越不肯说话，越没好脸色，从小就是这样。不过虽然忘机从来不说，但我知他每月都等着和母亲见面的那一日，他如此，我亦然。魏无羡想象了一下，年岁尚幼的蓝忘机被母亲搂在怀里，雪白的小脸蛋涨得粉红的模样，也跟着笑出来了。可笑意还未散去，蓝曦臣又道，但有一天，叔父忽然对我们说，不用再去了。母亲不在了。魏无羡轻声问道，蓝湛那时候多大呀？ 六岁。那时候太小，还不懂什么叫不在了。 不管别人怎么劝慰，叔父怎么斥责，他每月都继续到这里来，坐在廊下等人给他开门。等后来大了一点，明白了母亲不会回来了，不会有人再开门，他还是会来。蓝曦臣站起身来，深色的眸子与魏无羡对视，说道， 忘机从小就很执拗的。树叶沙沙声响，屋前的簇簇龙胆花随风款摆摇曳，缱绻万千。 魏无羡的目光落在小柱木廊之上，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竖着墨额，端端正正地坐在屋前，沉默地等待那扇门打开。魏无羡说道， 蓝夫人一定是个很温柔的女人。 蓝曦臣道， 我记忆里的母亲的确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他当年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，而事实上我也并不想知道。 默然半晌，蓝曦臣垂下眼帘，取出列兵，一阵夜风忽地送来一缕幽夜的箫声，箫音低沉仿若叹息。魏无羡过往是听过蓝曦臣吹奏列兵的，箫音正如泽无君本人，如春风化雨，和煦温暖。而此时此刻，箫音惊绝依旧，却叫人听来不是滋味。夜风轻拂，蓝曦臣的黑发和墨额皆已微微凌乱，而素来极重仪态的姑苏蓝氏家主却全然不理会，直到一曲终了，这才放下列兵说道， 云深不知处，深夜不可奏乐，今日我屡屡出阁，让魏公子见笑了。 魏无羡道，这有什么，泽无君莫非忘了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犯禁最多的人。 我与忘机的身世，姑苏蓝氏从未对外透露过，我本不应当告诉你的。今夜是我忽然想与人倾吐一番，一时冲动。 魏某非是多嘴多舌之人，则无君尽可放心。 不过想来，忘机也不会对你隐瞒什么。 他不愿说，我不会问。 可是依忘机的性子，你不问他怎会说呀？有些事你问了他也不会说的。 魏无羡还要答话，却听身后足音传来，回头一看，蓝忘机沐着月光走来，他右手提着两只圆滚滚的酒坛子，大红的封口。魏无羡眼前一亮，韩光君， 你可真是贴心啊。 蓝忘机走近，将天子笑交给魏无羡。魏无羡抱着坛子进门去，蓝忘机对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，目光却甚为柔和。 蓝曦臣看蓝忘机一眼说道，你从你屋里拿来的？ 蓝忘机点头。蓝曦臣继续说道， 你最好不要碰酒，当心像当年那次那样。 他视线落在蓝忘机锁骨附近的衣物上，蓝忘机也垂手看了一眼自己心口之处说道， 不会再那样了。 蓝曦臣勉强一笑，又叹了口气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